伤害。 在这孤独雪乡里，我最爱你，爱你。

少烦恼，从此不必再牵挂。院子里栽满丁香花，开满枝生美丽的鲜花，我在这里陪着她，一生一世保护她。

忘情忘爱忘伤悲，忘掉你有

心，忘掉你喜欢的歌，帮助我的眼睛，眼泪掉不下来，我还是很快乐。 时候